月色绣我白纱帐，看不断青花绽放，细如水，微微荡漾，一转身天。秋上苍，寂寞相望，只怕梦碎了，现实追不上。传说中苍凉的远方，爱是否被传唱？任时光化蝶如霜，只剩你。 我最想

有时会有天寂寞，爱是怎样的世界，哦，是是非非由谁来分辨。 继续来听歌，这里是下一站回味，请听江山演唱的《失恋了我也会很坚强》，吴宗宪带出的《为什么》。 失恋了我也会很坚强，失恋了我也会很坚强。

也许我还会一样倔强，情绪也偶尔会爱，至少我知道心有一扇窗。 这首歌永远唱不休，他总说你不懂， 他总说你不懂， 你还笑你不懂我的事。 来听歌，请欣赏林佑威演唱的《水水宝贝》，徐锦春带出的《谁把谁忘记》。